呢個嘅死啦啊太多啦，即個名真係唔記得，我都撈亂曬騰訊同阿里巴巴，買咗一間有間攜程同程網， 係 同程網就係機票嘅， 嗯， 機票酒店嘅， 係咪攜程啊？ 唔係攜程佢買唔起 ，OK， 攜程佢買唔到，佢買同程，嚇咁唔緊要嘅，咁你我買唔到攜程，我咪買咗同程咯，係咪？嚇咁啊唔係同程心個同程啊，即係同一個程。啊路程嘅程系啦，啊咁就讲好大嘅，咁你而家譬如携程，你都系买机票啫，咁佢买机票啦，可以买埋 book 埋酒店啦，亦都冇乜特别，咁你去到嗰度咧，亦都可以帮你订位食饭，亦都冇乜特别，加埋佢个 WeChat 落去，亦都冇乜特别，跟住咧就系话你帮我买用同程去买机票酒店嘅话咧。我有大量當地 coupon 俾你， 哇！ 係微信幫佢搭嘅， 啊， 即係怕你間鋪頭想做多啲生意咧，你就 join 同程網，跟住咧我就會用我哋個 WeChat 咧就掉啲 coupon 出去，咁啲人去到你嗰度旅行咧，就自不然你拎住啲 coupon 嚟你嗰度消費啦，咁樣嘅，咁啊做到形成一個好大嘅協同效應。 哇！終於發力啦， 係啦。咁啊，同時間其實呢兩日嘅咋，就係、是、淘寶就同八達通就合作啦。 係啦，嗯。 咁以後你去淘寶買嘢就方便啦。 嗯。 由八達通嘟一嘟就得啦。 係啦。 咁樣點樣做呢？你部手機就得㗎啦。 嗯。 係你用手機上淘寶網，咁就你 download 咗八達通個 apps，而部手機有個唔知乜鬼 function 嘅，即係 Android 一定有嘅，據聞。iPhone 好似未有嘅。 嗯。 咁、就可以嘟一嘟部手機呢就買到㗎啦。咁、就係最多每一次呢就係1000蚊。 嗯。 咁、你買10000蚊分10次囉，冇乜問題嘅。咁、即係終於香港人買用淘寶呢就方便好多啦。 嗯。 又唔使用點數卡啊，又唔使成啦。咁、跟住嗱，大眾點評、同程、八達通仲有嘅，係、跟住今日就騰訊就入股呢個京都商城。京都商城係喺美國上市嘅，咁佢入股京都商城咧，就係、是、騰訊一個好重要一步啦。因為京都商城係直接去打淘寶嘅，同埋天貓嘅。仲有嘅，仲有一單嘅，真係唔記得太多啦。我真係多到不得了， 好多啊！ 係阿里巴巴就同新加坡淡馬石就合作做一個嘅網上教育，網上英語，網上英語就25蚊一堂，25蚊一堂你網上面睇嘅。 但我想問，新加坡淡馬石基金 啊？係啊，淡馬石基金嘅。 搞咩啊？淡馬石？ 唔知啊，唔知你 搞 系 咩？ 唔系因为要嘅需要嘅嗰间嘢已经有噶啦。我讲唔记得个名啦，即系实在太多唔会记得个名啦，已经有噶啦，就25蚊一日咯。 疯狂英语啊，冇啩？ 唔系正经噶，因为系新加坡噶嗰间嘢。咁带入去大陆。咁又唔知啦，因为就你话会唔会有一个 account 十个人睇啊？咁啊唔知啦。咁啊跟住又好多啦，跟住而家好多人都讲就话。除了英語仲可以數學啦、化學啦、乜學物學啦， 物理啦 都可以啊！一日咁樣收你25蚊，咁啊睇咗一日啊，唔係一堂咁樣，咁、又幾開心嘅，咁、但係佢又唔係，可能佢又唔係好知啦。咁而家中國咧嗰、那個嘅高考啊講咗啦，英語個比重咧會大幅降低嘅。 哦， 因为就好唔公平㗎嘛，有啲細路有錢啲屋企一早就學英文，咁、但係英文好叻，考試佢就會。好易考啦，咁、但係有啲穷啲嘅，但可能佢其他科好叻嘅，但唯独是英文唔叻，咁咪濑嘢係啦，咁所以就中国政府又讲到明呢，高考个英文嗰个重要性呢就会大幅降低嘅，不过唔紧要，咁中国人都想学英文㗎，咁、你要移民㗎嘛，最后都系咪先，咁所以都有个即係好广阔嘅 market 嘅，好犀利，因为你睇下腾讯一日而家佢系使几十亿嘅，日日咁买喎，咁就嗱。而家中國基本上三權鼎立㗎喇，喺呢啲大型網裏面第一隻就係騰訊啦，唔使講啦，第一隻阿里巴巴啦，亦都唔使講，第三隻就係百度啦。咁、你會發覺好奇第一樣嘢，百度冇咩賣㗎喎。 係。 百度冇咩做㗎喎。百度就係間唔中先至有啲嘢嚼下，就唔似嗰兩隻咁樣呢咁發神經㗎喎。咁百度行嗰條線呢就好似 Google 嘅。Google 又係冇咩賣㗎嘛。因為點解呢 ?Google 自己做㗎嘛。咁、騰訊同阿里巴巴呢佢趕唔等唔切。佢又驚呢 我唔買呢就俾人買咗，咁所以佢兩間係咁買嘅，咁所以會變成一個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是、你買嘅嘢，你買翻嚟嗰陣時候，即係譬如大眾點評咁樣，梗係巴閉啦，咁但係買翻嚟之後，大眾點評會唔會變質呢？因為你唔係你自己親手養大噶嘛。咁、啊、大家都擔心呢樣嘢嘅，即係譬如以大眾點評為例咧，即係好多人國內都講緊就係話，喂佢個網好入嘅啫，係好多人用嘅，有800,000個商鋪，9,000,000個登記 member， 咁裏邊嗰啲點評就多到阿媽唔認得啦，而家阿的你都有用㗎，係 啊， 我咁啊即係一定好流啦依家， 成翻大陸㗎嘛，梗係要啦， 我咁啊係，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咧，喂裏邊好多打手寫手文㗎喎、哦， 總會有㗎喎、哦，即係每個討論區都一定 係啦，咁阿里巴巴就話冇嘅。就冇寫手嘅喺裏面去 check 過啦，佢點憑咩 check 咯？唔知憑咩 check？ 佢哋嗰啲良好嘅監察咯。 你試下喺大眾點評 search 即係川菜咧，佢嚟嚟去都係介紹嗰間。 擺頂嗰幾間。 擺頂嗰幾間一定有幾間，嗰啲廣告嚟嘅。咁你知道即係譬如 OpenWise 咁樣喺香港，因為依單消息 OpenWise 一定係哇發曬癲㗎啦。因為大眾點評而家估都係已經係去到100亿㗎啦。佢03年定04年創立啫嘛，而家應該有100亿㗎啦，係咁以輕易100亿。咁你 OpenWise 香港即係最 top 嗰、那個，冇100亿都20亿啦。咁、但係 OpenWise 其實我自己就好少用㗎啦。你有冇用啊 ，Jace？ 有嘅，間唔中會用下。 check 地址。 地址咯，或者真係完全諗唔到嗰度有咩食嘅，又唔知食咩好嘅，咪真係撳兩下。 你會唔會睇嗰啲點評嘅，即係嗰啲 comment 嘅？ 都會望一兩個咯。 即係我有個朋友咧，係做呢樣嘢嘅。你知唔知啊？我朋友真係開間公司做咧，就係、是、收啲食肆廣告，收啲食肆錢，跟住就幫佢寫嘢喺 OpenWise 度嘅。但係就佢真跟住開頭嗰一兩年咧 OK 嘅，好即係幾好生意嘅。但跟住之後咧就唔掂嘅，因為點解咧？佢寫出嚟嗰啲嘢咧一樣嘅， 即係開始俾人哋會留。 係啦，大家都知道，咦你寫嗰段嘢同嗰間嗰段嘢差唔多，只改咗個名嘅啫。咁好鬼渣嘅真係，因為佢兩三個人同埋老婆兩三個人一齊做嘅啫，喺屋企嗰度日日喺度寫 幾開心喎、 啊！幾開心㗎！咁跟住最主要就係佢收嘅錢最大一嚿個功能咧，就係你 mon 住有冇人去 negative 佢嘅啫。有嘅話咧，其實你係咁下面嗰度咧就啡翻你轉頭嘅啫、或者就打電話嚟 open wide 就鏟咗篇嘢嘅。咁即其實。其實大眾點評都好多噶，咁啊個問題就係話，你唔係親手養大嘅話咧，即係個網裏邊有啲咩問題咧，你係唔會知嘅。係嚇，到知嘅時候，你就發覺賴嘢噶啦。咁啊，所以百度同埋 Google 咧都係自己做為主嘅，就好少買嘅。因為你使乜買啫？你做出嚟好平啫嘛。你騰訊整隻大眾點評幾多錢啫？即係飯錢咁滯啫，食餐晏咁嘅價錢啫嘛。一個咁嘅網站，咁但係佢哋唔等得啊，10-20亿又有喎，咁啊咚咁啊劈出嚟。咁但係八達通嗰個有啲意思嘅，就好啲嘅。八達通嗰、那個。 不如買 Vega 啦，騰訊。 我覺得真係遲早㗎，佢哋借下借下，因為佢哋個問題就係佢哋，我唔覺得佢哋有一個好大嘅 blueprint 喺度，就係、是、話我要買啲乜嘢咧，嚟到將自己成間公司變成一個乜嘢嘅樣啊？ 係啊。 你做你任你买衫都系啦 ，Jason 咪先？你买件衫、买条裤、买对鞋，你都会谂一谂，你着晒呢三样嘢之后会变成乜嘢样噶？ 系， 即系佢哋而家就唔会噶啦。佢见到侧边嗰个人买嗰件牛仔衫，咁佢啱唔啱咧？佢都会嚼翻两件。 唔可以输啊！ 唔可以输，即系总之我唔买咧，你买咗咧，我就会输噶啦。咁就斗快买嘅，因为同情网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嘢。你买个同情网做咩啫？你其实你自己做咧，即系唔使一个月你做到出嚟就當然你開頭嘅時候梗係冇咁多 market share 啦，咁你買返嚟買 market share 抵，咁但係你咩價錢啫？你下下都十幾廿億佢買一樣嘢返嚟，你有幾多個十幾廿億俾你揈啊？不過唔緊要， 好多， 佢真係好多， 跟住答你好多啫， 咁佢真係好多十幾廿億，咁啊，咁好啊，嗱啲理財產品我上個禮拜講過啦，咁而家講緊嗰個餘額寶啊，騰訊個餘額寶真係唔係餘額啦，佢裏邊嘅錢咧有4000亿。淨係攞你哋啲餘額啊，夾夾埋埋都4000亿嘅大佬，係咪跟住推理財產品又搞掂啦，係咪你諗下騰訊真係無敵㗎喎。 係啊，無敵㗎。 騰訊真係無敵㗎喎。喂，搞幾時可以變成好似騰訊咁樣啦。 咁咪。 因為我諗緊一樣嘢嘅，就係、是、將騰訊阿里巴巴呢過咗幾年做嘅嘢呢就歸納埋一個藍圖嘅。 即係佢目的係乜嘢啊？因為而家就搞緊，即係炒緊最犀利嘅就係支付概念啦，即係啱啱講嗰啲支付寶啊，支付寶啊，同埋嗰啲八達通啊啲咁嘅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啲物流概念啦，即係我點樣 deliver 嗰啲嘢過嚟你嗰度啦。咁啊，即係依樣嘢就關乎到就 O to O 嘅，你知唔知咩叫 O to O 啊？O2O 你一定識嘅，大佬呢啲嘢，新人類專用名詞嚟嘅。 唔識喎， 就係 online to offline。 哦， 即係本來你 online 嘅嘢，即係網上嘅世界，變成一個實體嘅世界。 哦 ，online to offline。 嗯， 咁八達通咧就 offline to online。 嗯， 八達通本來係大家銀包都有一張，係好實體嘅嘢，就變成一個喺 online 可以買到嘅嘢，呢、這個就係 O to 另一種 O to O offline to online。 犀利！ 即係以前十幾年前嗰陣時，咪 B to B、B to C 咁樣， 而家唔興㗎啦。 你講幻想，你講呢啲嘢，你講幻想一個人 咩啊？ 冇嘢，繼續。 就 O to O 嘅嚇，咁啊，所以就有新嘅玩法嚇，咁啊就非常之好玩，咁就如果你有睇過 Facebook 嘅話，有個網友成日講嘢1668，就華南城，我之前都講過㗎啦。華南城嘅居民就話會炒，即係佢話佢會炒到上6蚊7蚊。咁啊，信不信由你啦，不信則有，不信則無啦。信則有，不信則無啦嚇。咁啊，另一隻就係21世紀殺人網絡啊，241啦。咁呢啲又係話炒到發癲啦。咁啊，又係你信唔信啦？ 哇！點夠膽啊？21世紀啫。 冇嘅，你夠膽與唔夠膽係一線之差嘅啫。 嗯， 即係啲貪婪啫嘛，講真係嘛。 係。 啊，即係同你講，喂，你買騰訊500蚊升到600蚊，係升過100蚊，咁但係都20%啫。 嗯。 但係你中信21世紀，你4蚊升到6蚊嗰度40%。 咪好明顯㗎啦，見到即係個市況嘅係當然啦，呢、這個禮拜即係個市上返上嚟啦，去返今日收就收喺225呢啲位啦。咁雖然內地就跌咗落嚟，咁但係你好明顯見到嘅即係騰訊係一支好重要嘅棒一路拱個市上去㗎啦。 係冇騰訊香港直頭冇曬啦。 係啦。 冇曬勢藝。 咁個個都即基本上你每一日見到嘅有騰訊哦5蚊10蚊5蚊10蚊咁上嘅 ，OK 咩股都冇。 咁但係大家你會發覺5蚊10蚊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其實佢喐5蚊係1% 都唔夠。 係啊， 係啦、 啊，係啊，佢跌幾廿蚊落嚟用乜嘢啊？ 即你一日跌20蚊，你發覺哦原來佢回調到3%。 但係就暫時都唔會大跌嘅啦，騰訊，因為有啲輪咧已經係出到1000蚊。即係嗰個換購價1000蚊嘅啦，咁所以你要炒開騰訊輪嗰啲咧，你快啲炒埋呢一陣啊，因為呢一陣嗰啲舊輪講緊都係5-6百蚊嘅啫嘛，咁如果舊輪完曬到曬期嘅話咧，下一彎你要炒嗰啲係講900蚊100蚊 exercise price 噶啦， 但我聽到 另一個世界嚟噶， 但我聽到風嘅就係出咗9個月嘅 EON 嗰啲，9個月嘅就320係個。系个价，打穿就接货，系啦，咁啊， 抵玩喎， 九个月， 哇，320蚊， 但我唔记得咗，我唔知个 percentage 几多， 输呢啲真系， 好惊喎呢啲， 送 出亲呢啲好惊噶，系咯， 唔使惊啊，即系腾讯仲有，我觉得癫嘅，你已经去到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嘅阶段啦， 系啊， 边有得输啫， 系啊， 吓咁啊唔讲啊，啲医药股咯，医药股呢个礼拜都好犀利啊，即係聯邦製藥啊，嗰啲都升到爆燈啊，隻隻都升，由低位升咗成5-6成上嚟嘅。 嗯， 呢個又冇嘅呢啲。 嗯， 呢個又冇嘅，即係睇住人賺啊，自己冇得賺呢啲。 冇辦法啦，醫藥股就即係始終都。 冇病，你冇乜病咩？ 冇啊。 佢嗰啲長期病患。 係啊，佢嗰啲唔係普通嘅藥店可以買到嗰啲藥。啊，咁啊嗱，又要講一單啦，就係呢個嘅復星醫藥啦。咩 number 咧死啦？ 5-6-2913 好似。 哇！ 好似2913，睇下先啦，唔好意思啊。哎呀，冇呢个 number。总之复星医药啦。咁啊，佢就私有化咗美国一间公司。死啦！我真系要揾翻 number， 如果唔系我真系唔记得公司名，真系好惨。啲老人痴呆已经越嚟越复发啦，真系。你帮我 check 656有冇啲 related stock 啊？ 哦，好啊。哇！你继续 惨啊惨啊！ 哇！ 咁佢就私有化咗美国一间公司，咁之间公司咧就系咩啊？ 系呢一个2196 啊！2196 ，OK，系哇，好嘢啊！ 哇，26.2噶啦， 系啊，就升得好犀利嘅。咁佢就私有化咗一间，等我 check 叫咩名先？ 私有化美中互利，美中互利个名啊真系衰到不得了嘅。吓咁啊美国上市嘅，咁佢就喺美国嗰度私有化咗佢，用廿几亿，咁就好明显啦。喺美国私有化之后咧，咁我谂系兜翻个圈咧，佢就会喺香港或者喺大陆分拆噶啦，拆翻出嚟噶啦，因为。隨便有精嘅，我廿幾億私有化咗佢，喺香港拆翻出嚟咧，肯定同你 cap 翻五六十億咁樣噶啦。咁啊，點解要講佢咧？就係、美中互利咧，都係民營醫院啊，私家醫院啦，叫香港叫做嚇，咁啊，國內叫做民營醫院啦。而家就係即係國內一啲嘅基金界咧，最夢寐以求嘅就係買間醫院翻嚟。 點解咧？ 因为中国政府开通咗，即系好似凤凰医疗咁样啊！中国政府开通咗嗰个嘅民营医院啊嘛，以前就唔得嘅，国内系只眼开只眼闭嘅啫。咁而家系容许你做民营医院嘅吓，咁好多人亦都系嚟紧咧会开医院嘅喺大陆，好多我识好多人会开医院，但系你开医院咧喺个。当然喺个股票市场里面咧，已经开始系已经系启动紧呢啲咁嘅炒作噶啦。即系譬如阿迪利间上市公司，威格系上市嘅，咁啊周围同人讲：，喂，我喺大陆啊，识人啊，开医院啊，咁样。咁啊，点样睇呢啲消息嘅真与伪咧？第一样嘢就系跟医院里边一定要有人，即系有人脉吓。如果唔系，你攞唔到个营业牌嘅。第二样嘢最紧要就系你间医院咧系要可以接到呢个嘅保险入去，劳保同埋农保。国内里面 90% 嘅人睇医生呢都一定系会用国家保险俾钱嘅。嗰间医院系唔受嗰个保险嘅话呢系冇人会入去睇嘅。你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即系如果你出面听到边间医院话边间公司话会做医院啦咁样。如果佢冇 mention 到劳保同埋农保嘅接入嘅话呢你基本上系一定留嘅。除非佢做嗰啲大华南区好多嘅性病救星啊肝病救星。嗰啲就冇嘅，嗰啲就冇嘅。咁但系咧，中国嘅民营医院咧，其实一路都有嘅，过咗十几年都有嘅。咁但系咧，就系、去到一个咧冇网管嘅阶段，因为点解咧？民营医院咧，过去嚟讲咧，最多人做咧就系福建帮嘅，就福建人做嘅。开头嘅时候咧，都系正正经经想搞间全科医院。咁但系你谂下做全科医院，你都其实都赚好多钱嘅，好易赚钱嘅，冇得输嘅喺度做医院。咁但系。唔系暴利嚟嘅，咁跟住你发觉，即系几年前开始发觉，即系都唔系几年，十几年前开始发觉咧，喺医院嘅范畴里边咧，揾得最多系咩咧？性病同埋肝病。如果你一下唔觉意，你真系性病走入去嘅话咧，你真系要摆低三四十万嘅。 哇！ 你肝病你要摆低，你唔摆唔得噶。性病嚟㗎嘛你焗擺㗎嘛即係同你讲到你真係甩出嚟咁滞嘅话你一定会擺到㗎咁嗰啲最赚钱嘅咁所以好多啲福建帮嗰啲民营医院呢过去嗰几年呢因为要暴利呢就转晒做性病救星同埋肝病救星㗎好多㗎多到不得了㗎咁而家你发觉喺嗰个股票市场里面呢咦呢啲唔值钱嘅呢啲基本上唔到市啦咁讲你好难搵緊性病医院嚟香港上市啦未必人肯受啦。咁就将呢啲医院呢就变返全科医院嘅。跟住拎去卖嘅。 喔、哦。 就拎去搵啲上市公司一次过三亿四亿咁样卖走去一间咁样其实就唔系你諗嘅譬如好似香港养和啊圣保禄嗰啲咁嘅医院其实一个商业大厦里面四五层楼嘅啫。 吓、 咁样嘅啫好平嘅啫。 系啊， 即系嗰个成本好低嘅啫。但嗰啲医生你知噶啦，你性病肝病医生真系求算把啦。咁啊，嗰个皮费好轻嘅。咁啊，好多呢啲医院咧就开始转翻咧性病转翻全科。咁但系正如头先咁讲啦，嗰啲系接唔到入去嗰个劳保市场嘅。劳保嗰样嘢嘅。咁啊，所以嗰啲咧就应该会嚟紧咧，即系未来呢两年咧好多啦。我又买间医院啦。咁所以你要睇嘅时候要睇得清楚啲啦。 OK。 即系如果你哋有兴趣，有网友。有兴趣喺大陆真系搞间医院嘅，嗱你唔好谂系有成笪地嗰啲医院啦吓，即系四五层商业大厦，譬如喺四川啊咁样搞嘅话，你可以真系可以联络我嘅，我真系识人搞嘅，系包你四个月之内咧可以攞晒牌照兼上到嗰个保险嘅，吓你放心一定得，大概嗰个投资额咧大概1800万左紧，吓有兴趣真系可以揾我认真嘅 ，OK， 认真嘅，咁条数就好易计嘅，头一年咧大概嗰个嘅 turnover 啦，就大概系3000万左紧，以四川为例，成都为例3000万左紧，咁每年第一年咧估计个盈利咧都有五六百万嘅， 系咁啊，所以嗰个回本期咧，大概系三至四年时间嘅。系你医院你放心嘅，大陆真系做医院系冇得输嘅。系冇得输，你开间医院出嚟咧，自然有人入去睇噶啦。只要你保险 claim 到嘅话， 哦， 一定要保险 claim 到 ，claim 唔到嘅话，你系一定濑嘢。 系 你只要保险 claim 到嘅话咧，就一定有人睇嘅，一睇一定系排队嘅。 嗯， 你放心，全中国都系咁嘅。 真系咁多病， 真系好多人睇病嘅， 好多人噶， 好多人嘅。 阿迪你咪啊？ 啊，我唔系，我唔系，但系我知道你有两样嘢系，即系如果喺内地做嘅一定赢嘅，一个医院，头先讲啦，一个系赌场。即係你有賭場嗰陣一定贏嘅 ，OK， 係啦。 咁如果你 嗰啲都可能會輸。 你哋網友有興趣做醫院咧，可以隨時 contact 我嘅。 嗯， 嚇，我真係有門路噶嚇，咁啊好認真嚟搞噶，即係唔係唔會令到你有任何嘅法律上嘅責任，即係唔會醫死人啦。即係個人死唔關我哋事，即係唔關醫院事啦。即係唔係因為我醫死佢自己走去死冇辦法啫，係咪先？嚇，咁啊唔會變成啲性病醫院係咪？性病醫院係好好賺嘅。 好好赚， 系极度好赚嘅吓，因为真系任剁嘅，你入到嚟，你预咗五六十万俾人剁噶啦。 哇！ 我唔怪 你系冇得拣啊。 唔系咁系，咁呢样嘢太紧要啦，系咪？ 系啦，太紧要，你系完全冇得拣。你话二十万摆喺度，跟住慢慢医，你就要摆二十万喺度噶啦。咁啊，大陆深圳啊，广州区有好多，东莞区好多呢啲咁嘅医院。 嗯。 咁但系你真系，如果你炒啲民营医院概念嘅话咧，你真系要小心，就唔好见到话，诶、哎，我会买间医院，我会做，咁啊，跟住就。攞个头埋去，因为好多好多假嘢噶吓， 嗯， 小心啲。 Okay. 咁啊，医药股有啲两会概念啊，咁啊三月五号开两会，咁啊有啲政策，咁啊医疗改革一定会讲噶啦，咁啊啲医药概念咁样炒埋呢一浸咯， 嗯， 吓咁个市都冇咩好讲噶啦，咁啊上到250天线，例牌都要牙牛，咁靠住腾讯搭一只咯，呢排又搭只中人寿， 嗯、 下只腾讯搭咩唔知啦，啊会可能系。AIA 好啦，上个礼拜都讲啦， 系 咯，个业绩一定好啦，咁、都冲37.几啦， 嗯， 吓咁有咗去春茗嘅就即系上个礼拜都讲有两个 AIA 高层喺度啦， 系咯， 吓咁你睇下揾佢出嚟咯， 系啦，关于春茗个情况啦，讲咗先啦，咁啊，差爆晒噶，差唔多已经，咁咧就 爆啦， 差唔多噶啦，你啱啱头先有收到电话啦，跟住落咗位啦。咁基本上爆晒噶， 系啦系啦。 咁啊，继续报名啦，因为其实系可以加位嘅。 爆晒啦，不过你继续啦， 继续报名啦，因为可以加开位数嘅啫，即系再开位值嘅，因为嗰个场最大都好似摆到25位嘅，系啊，咁所以就可以其实一路摆落去。咁啊，虽然啦，都可能有网友话，喂，你预150个位啫，大佬，你点啊？因为我哋仲有啲主持啦，有啲嘉宾啦 ，OK， 咁啊，其实。大致上計落去都成18位噶啦，已經 係 係咁， 即係仲有3、4、5位都可以加到啦，係 啦， 係3、4、5位有加埋12位都可以加到， 3、4、5、6位可以加到啦。咁所以就即係各位可以繼續報名先啦，咁啊可以即係跟住，然之後你會覆翻你 email 啦。 係啦，我哋會高埋一齊噶啦，到時就暢所欲言啦，大家 係啦。咁啊，最後講埋個市啦，問翻耀尊嘅係啲內銀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厚咧？ 内银得个错，得个买字咯。 嗯， 点啊？你啱讲啦，好多嗰啲余额宝都4000亿啦，你 cap 咗个存款4000亿走啦，即系。 嗯， 你 cap 咗4000亿走，佢出嗰啲理财产品7厘8厘息。啊，今日工行就出招啦，工行就出一只就叫做死火啦，日日益，天天益。 因为 理财产品叫天天益， 咩嚟噶？ 就听个名字输晒啦，你就天天益，人哋嘅腾讯咧就千千益，佢就天天益啊，咁啊天天益就出咗一只嗱，就同人争嘅，但系你点争啫？因为腾讯最大嘅优势就系讲 market share 嘅个估值，吓咁嗰啲天天益就系讲息差嘅，你俾得多嗰个回报人，咁即系你个息差会收窄，你息差收窄，你个 valuation 就降低，吓腾讯就唔会理嘅，腾讯嘅股价就系、是、哇你出千千亿啊，你出万千星辉何台兴。七厘息，哇！攞咗5000亿翻嚟，又赢个 market share 啦。market share 代表佢嗰个 valuation。 嗯， 内银就息差代表 valuation。 唔系我自己睇法啫，因为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嚟紧业绩公布期开始啦。咁传统嚟讲个大蓝筹炒下炒下噶啦，即公布前，然之后咧夹翻个市上去，亦都见到开始上翻少少啦。最后嗰浸水，因为好多时都系即系内银系去到。around 四月中到公布业绩嘅， 系 咁琴日就出咗啦，中信银行 OK 神金， 今日就 东亚银行出咗业绩嘅。 系啦，咪落讲咗落印先啦。咁、okay, okay. 因为中信银行就神禁咗，就一个好初步嘅计算就话发盈起。OK， 系。 琴晚就突然间弹消息出到嚟嘅，咁啊，睇到即系跟住要再落去睇啦，就系、是、话会唔会？唔係四大國有，另外嗰幾隻都會開始真係會彈啲消息出到嚟呢。 而家講靈活性囉，啲銀行、即係各有銀行一定有好多顧慮嘅，你個息差又唔可以好 cheap 咁樣同人爭嗰啲餘額寶嗰啲咁樣，咁一定會有影響嘅個人銀行。咁、你如果你炒銀行，你不如你買啲個人銀行，但係你嫌嗰啲細嗰啲銀行、商業銀行咧貴咧，你買啲民營銀行牌嗰啲預測啦。因為我諗民營銀行牌咧可能會出㗎啦。咁、有邊間？據我了解，有邊間得咧？即係騰訊一定得嘅，一定攞到嘅。信義玻璃應該會攞到嘅。 哇！咁得意啊！ 係信義玻璃會攞到。其實信義玻璃已經冇做信義玻冇做玻璃嘅。 哇！下個禮拜下禮拜大家就問你先，點解玻璃會關銀行事咧？嗰塊櫥窗啊？ 唔係，因為信義玻璃就係好，你哋成日都接觸到㗎。你巴士啲玻璃咧，香港大部分嘅巴士玻璃都係嗰間信義玻璃做嘅。 係啊，咁佢出玻璃啫嘛。 咁但係係啦，佢係出玻璃。咁但係佢嗰個成個 production 咧已經係自動波㗎啦，冇嘢好做㗎啦。間廠已經冇嘢好搞，啲生意喺齊度咁樣。咁所以個老細咧就得兩樣嘢做嘅啫，一樣係炒樓，一係就同埋就係炒股票。咁佢炒樓呢其實有好多古仔講嘅，佢有人教佢炒樓嘅，炒得好順嘅，買地呀咁樣啪啪包好犀利嘅。咁所以其實佢背後個 capital 呢好大嘅，係關於即係股票同埋房地產嘅。咁所以即係佢係我相信佢係已經係攞咗嗰個民營銀行牌照。咁同埋個老細個女婿就好犀利㗎嘛，張高麗嘛。 哦， 咁所以即係有天庭上面有人嘅，咪攞乜都得啦。 有 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估兩會之後會發個民營銀行牌照嘅話呢，你可以敲下隻信義囉，同埋信義光能囉，兩隻囉。 OK， 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啦。 下星期再見啦。 下禮拜見啦。 春明再見啦。 好啦。 OK， 拜 拜。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rec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